凌晨十二点，而家由张张报第一节新闻。筲箕湾泰安楼晚上发生的三级火经已救熄，在晚上十一点，十二楼梯间首先起火，十几分钟之后升为三级，暂时未有受伤的报告。廉政公署拘捕邮政署九名员工和另外五人，他们涉嫌多次挪用署方合共100万元的收益，再用自己及家属的信用卡签账前数赚取信用卡的签账积分换取礼物，被捕人士获准保释外出候查。国务院总理朱镕基离开柬埔寨的时候表示，返回北京之后会首先参加七中全会，他形容会议对香港会有好的影响。他晚上离开柬埔寨首都金边，先在广州停留，再返回北京。朱镕基说和东盟的会议开得好，他离开之前和东盟十国签署全面友好合作框架文件，定明中国和东盟在2010年之前成立自由贸易区。另外，他又见证副外交部长王毅和东盟签署南海行为守则，承诺以和平及对话解决问题。台湾登革热疫情加重，接近4000宗病例，高雄是台湾登革热的重灾区，当地目前发现超过2000宗登革热病例，但是昨天就增加了45宗，当地防疫部门担心登革热疫情延续到明年。面对不断严重的登革热疫情，高雄新增加登革热病例的定区，再度进行喷药消毒。一股冷空气将会影响内地和中部和东部地区，内蒙古、黑龙江和吉林将会有大暴雪。中央气象台说，在蒙古西部到新疆西部有一股冷空气正在向东偏南方向移动，未来几日将会主要影响中国中东部地区，出现大风降温的天气。欧美股市全面上升，市场憧憬美国联邦储备局本星期会减息。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刚刚是报8685点，升了167点。纳斯达克指数是报1407点，升46点。伦敦股市在科技、电信和传媒股带动之下，升了超过3%。在天气预测方面，本港地区早上天气清凉，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7度，新界会再低几度，日间最高气温23度，吹轻微至和缓的东北风。展望随后几日大致天晴，天文台录得现时气温20度，相对湿度53%。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表示火灾危险性极高。跟住一节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南澳以南吹烈风，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岛东南沿岸以及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强烈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4至5级，海有中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初时间中8级，海有大致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沙堤以南以及海南岛东南沿岸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北部湾以南吹北至东北风6级，海有大浪。其后24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有局部地区性狂风骤雨及雷暴。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华南岛吹北风3级，能见到10公里以上，汕头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0公里，东沙吹东北风5级，能见到10公里，和茅洲吹东风5级，澳门吹北风3级，能见到12公里，西沙吹东北风4级，能见到25公里。至于在财经消息方面，英国富时100指数是报4132点，升135点，恒生伦敦参考指数报9746点，比本港收市上升26点，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8677点，升159点，纳斯达克指数报1407点，升46点。香港电台这节新闻以及财经报道完毕。 You know you're my best friend, you know we're brothers in the end.You're my best friend, brother and sister till the end. Hi, 呢度系 FM 94.8至96.9 Radio 2。 大屿山同马湾岛之间嘅吸水门航道建议立法划为特别区域。喺新规例之下，所有超过10米嘅船只，除咗得到海事处准许外，唔可以由马湾岛西南方进入呢个特别区域。详情可以参阅海事处网页www.gov.hk/mardep， 或者致电2385-2791查询。 国仔呢排成日匿埋自言自语，又无端端乱发脾气。 佢惊有人落毒害佢，连我煮嘅嘢都唔肯食。做阿妈嘅又点会唔担心啊？ 阿哥话喺屋企都听到街上边啲人闹佢，但系我哋住喺17楼。 思觉失调是一种早期不正常的精神状态，很多时会令人产生妄想和幻觉，要帮助他们早日康复，一定要及早治疗。 思觉失调查询及转介热线29283283。 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夜妈妈，爸爸爸。 每个国家元首都会收到一份 UFO 档案报告， 目的是想各位元首知道 UFO 是存在的。 我们一年四星期会披露元首级 UFO 报告，会讲述美国三次 UFO 高峰潮和巴西政府军队目击 UFO 的秘密档案。逢星期日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 彭晴、曾仕贤、云海。 欢迎大家啦！ 够晒鬼鼻嘅黑色星期一。 咁啊嗱，咁首先喺开始今晚嘅黑色星期一之前咧，就小弟咧就首先要介绍各位先啦，系嘛？有荧光幕嘅左手边系彭晴啦， 系大家好。 有呢一个咧仍然都系黑衫，今日遮咗头，唔知 蓝衫嘅蓝衫嘅 云海啦， 你戴太阳眼镜嚟 嘅，同埋有我系 Jason。咁啊，今日咧就想开始之前咧，我介绍一只 VCD 俾大家睇。 哇，呢个 VCD 好精彩， 呢VCD 简直系癫嘅事情。咁啊。我係前日走去呢個灣仔嗰度咧，咁有好多 VCD 鋪咁，咁其中一走入去咧，我就 search for 啲嗰啲有冇 UFO 嘅即係 VCD，一撳一撳，砰就見到， 就見到 即刻 check 啦，唔好講咁多啦，翻到屋企即睇，即睇之後咧，哇！呢只 VCD 淨係我覺得十蚊一隻，而家十蚊一隻 VCD，買到啲咁嘅 knowledge 正版㗎， 正版㗎， 十蚊 正版㗎， 講 UFO， 我覺得係正版啦，點解佢包曬裝曬咁喺鋪頭買嘅？咁嗰啲咯，即係真買真係買正版 VCD 鋪頭嗰啲買咯。 係， 咁有咩咁精彩咧嚇？ 咁佢直情咧嗱，我哋地球人就覺得係我哋嘅能源係要俾錢㗎嘛，即係我哋習慣咗我哋入油俾錢，開煤氣俾錢，即係用咩能源都係要俾錢嘅。但係原來我哋嘅世界上咧。已經是有人發明了，亦都證實了，做了實驗是 proof 了，能源是不用錢的，在啲 vacuum 的情況之下攞啲能源，是在真空情況之下攞能源，咁佢亦都已經是 proof 了，已經同呢個美國政府 present 過，喺幾十年前嘅咧，呢、這個已經係，但係冇人理佢， 幾十年前， 因為會世界大亂，如果你 因為唔使錢啊嘛，係 啦，唔使錢之後，你所有嘅石油國家會全部大禍啦，係啦，咁另外一樣嘢咧，嗰個人咧亦都發明咗咧，亦都。找到個 formula， 佢話如果世界上任何一種嘅物質，即係包括係鐵啦，總之係鋼啊，類似呢啲咁嘅硬物咧， 金屬物質， 金屬物質，只要喺個磁場裏面咧改變咗呢一樣嘢個粒子咧，呢樣嘢嗰個物質係會變咗嘅。佢做咗實驗出嚟咧，一個鐵羹咧係變咗 個粒子都改變 了，但你點樣改變佢粒子？你諗下，你諗下點樣改變粒子？ 佢做實驗咯，係嘛？ 唔係，佢就係點做實驗先得㗎？你諗下，無端端一個鐵羹喎。佢又即係擺落個係用磁場， 用磁場改變， 用磁場改變喎。咁但係你點樣控制佢咧？改變幾多咧？即係佢先知咯。 佢計一條數出嚟啦。 唔係數嚟㗎，好似係一個即係定律嚟嘅，係一個係一個自然定律咁樣。即係好似嘅地心吸力係一定向下嘅，佢整一啲嘢係向上嘅。proof 咗俾你睇係得嘅。佢令到嗰個鐵筋係變咗一條好似橡皮咁。 即 係 個 video 入面影 影住嘅，佢淨揾啲風吹嗰個筋係一條橡皮咁樣樣嘅。咁佢話咧，世界上咧係。冇一種 disease 咧，係醫唔到嘅。佢話你只要攞譬如艾滋病或者係癌症，你只要將個人體裏面嘅呢啲癌症嘅 process 佢點樣生長嗰個 process 咧，點樣侵蝕，將佢喺時間裏面調轉佢， 你明白 嗎？那他不是研究了呢？ 研究了的啦。 啊、那但是為什麼 因為他說這 用呢？既然這麼好。 就是因為變了那醫學又是變了。 醫學怎麼會大亂啊大佬你搞幾多人啊。 如果是錢那些東西呢 是不是的如果 全部人都不死那世界就膨 脹。不是不會不死的但起碼不會癌症不會艾滋病、 啊。是不是但他是定律來的。佢一個一個 即 係 theory， 即 係 未 practical， 唔係 practice 咗啦，喺個碟裏邊講下，喺個碟裏邊講，係啦，已經即定證明咗呢樣嘢 係 work 嘅。即係做實驗臨床係試過得㗎啦。 佢個碟就係咁講， 係啦，佢個 碟就係咁講啦。 係 咁同埋咧， 如果 係 嗰只碟都唔賣$10啦，肯定。 即係你質疑緊佢嘅， 我唔係質疑緊，我唔係質，即係唔係。 係佢，所以唔係佢啱咯，佢係質疑啱嘅，因為咧嗰個嗰只碟裏邊啊，話艾森豪。嗰、那個威爾這個美國的總統咧，是是其實佢係親眼見過外星人嘅，就1947年嗰個羅茲威爾墜毀事件之後咧，佢、係委派咗兩個人去作一個古仔去同傳媒嗰度即係發放嘅。呢、兩個人而家已經係好老噶啦，佢而家先敢出嚟講我諗、即係我都就死啦，係咪先？即係佢已經好老好老嘅，即係定講翻出嚟啦，係嘛？咁啊，佢話當時呢個總統係知嘅，佢係見過， 係見過。 佢哋1947年之後咧，係即刻 establish 咗一個 team 啦，係全世界去 monitor 住呢件事，因為佢知道有另外一架 UFO 一定會喺不久將來再會墜毀喺地球嘅。咁、佢就 establish 咗一隊 team，、就。分布全世界，咁就去一收到喺雷达收到 UFO 喺边度坠毁，就即刻已经有一班人喺嗰度，跟住封锁附近一带嘅所有屋企，唔俾嗰啲人出嚟，啲人唔俾佢讲嘢， 即好似 MIB 咁。 系啦，直情系真系发生过。 咁即系话，而家我哋可能系喺报纸或者听紧啲政客讲啲，好多时候都系假噶啦，肯定。 佢呢、佢之前咧嗰只碟讲到咧就系、佢有曬片啊，啲 UFO 嘅片啊、相啊，咁有曬啲當事人喺度講嘢啊，佢啲 press conference 啊，影曬當年嗰啲嘢，直情係佢影到嗰、那個當時係打喺嗰啲 monitor 咧，嗰、個雷達嘅 monitor 係睇住嗰啲飛機、嗰啲飛碟啊、UFO 咧喺個雷達嗰度閃下閃下，突然間砰五架出現喺右邊，跟住就唔識咗。跟住喺左邊，十二架飛出嚟，跟住變咗 formation， 跟住佢哋係影住佢哋現場嗰個反應啊！佢話呢一樣嘢，呢個世界係冇可能會有人知道 ，OK？ 唔可以俾任何世界人知道。 即係呢句講埋嘅都 講埋 啊！即係唔係？我唔記得佢有冇講啊！即係佢嘅動作係做呢樣嘢。佢話啲外星人點解會開始喺呢近即係幾十年嚟咧，會突然間一炸咁好多咁飛過嚟咧？即係好多sighting喺每一個世界各地嘅每一個角落都會有人見過、報過案、見過 UFO， 係因為原子彈。原子彈嘅爆發咧，令到佢哋嘅宇宙嗰度嗰啲 即係出現咗問題， 常規啊，啲咁嘅嘢啦。即係或者亦都知道咗，原來地球人已經進化到去一個地步係識原子彈啦。咁佢哋係開始摧毀緊自己嘅生命，自殘緊，覺得。 所以啲外星人， 所以佢哋係不停咁 monitor 住你啊，唔係係 monitor 住你， 睇住你， 因為佢哋嘅世界，因為咧佢1948年咧嗰陣墜毀咗 50几年 㗎啦。1948年有一個外星人係美國真係捉咗佢。即嗰個碟話下即而家大家聽住呢就唔係話想妖言惑眾啊而家係睇一個 VCD, 咁呢個 VCD, 即而家都佢非常之 sure 㗎啦。咁1948年嗰個外星人呢係一年裏面佢係唯一一個生還㗎喎。咁就喺一年裏面拒絕同地球人任何對話。但喺一年之後，佢開始講嘢嘅時候咧，佢有一嚿水晶體，哇！即刻令我諗起超人啊，大佬，超人咪有一嚿水晶體啦，插個水晶體 嗰、 Superman 定係嗰啲氣啊，嗰啲假嘅氣咧 ，Superman 咪插嘅，咪得有個動作係插個水晶入去， 喺個南極度， 喺個南係啦、北極唔知南極定南極，北極嘅嗰度嘅。咁佢直情係有一個水晶係睇到將來同現在嘅。佢話喺佢哋嘅星球咧係冇貨幣、冇政府，科技係你完全 imagine 唔到。佢話你哋用緊嘅能力你哋將會用曬自毀成個地球，因為佢哋用緊永恆嘅宇宙力量，佢哋話就係靠嗰啲即係好似嗰個人發明嗰個咯， 即係 Tesla 嗰個咯， 發明咗係喺真空裏邊其實係有能源咯，嚇即係哇好誇張呢個碟 係，即叫咩名啫？碟 咪就咁叫 UFO 嘅啫。 但我知道你好似買多咗隻俾聽眾喎、 我其實咧 係咪 嘅？我就買多套送俾你嘅。 喂，多謝喎、 送俾你嘅呢個就雲海，因為我啲嘢我第一樣嘢即刻諗起你啦。同我講埋先啦。 好啊， 我亦都買咗一套。 送俾 听众嘅，咁我问下云海话呢一套点样送好咧？咁其实我即刻晏昼今日再去赛后补飞噶，我琴日买完之后，哇唔掂啊，要买多几套啊，真系，咁我即刻去赛后补咗飞啦。 咁点送啊？喂， 咁咧就 啊，這個 哦、文海講咗，咁啊我想。即係如果就喺電話打嚟咧，話唔知你係邊個，係咪先？即係送咗俾你，可能唔知你 唔知業 你會唔會即係好有心機咁睇呢啲？即係佢有好多 theory 咧，你真係要擘大眼睇。如果你一 miss 咗，我哋瞓嘅已經會。但係有好多係令到你嗰啲場面啊，嗰啲啊，誇嗰啲。咁啊，當日阿雲海就 suggest 咗個方法， 點樣 就係話嚟呢一個 video show 嗰日就做一個抽獎。 哇！ 呢五隻即一百個人抽一個， 係啊，好平啊，嗱，50蚊五隻咁樣， 誠意夾夠。 係啊，咁嗰個外星人咧叫 EBE 啊，佢哋你有冇聽過呢個？ 我聽過， 就係佢哋美國政府 name 咗呢一個佢哋 capture 咗嘅外星人。係，佢話佢即刻喺嗰班十嗰班地球，包括埋佢嘅總統面前啊，用呢一個水晶睇啊。是聯絡到在地球以外幾千里的在軌跡 position 的一個 mothership， 一個母艦、是現場給那個美國總統你自己看著、直情是看著 contact 這是他這樣說、但就他說美國政府現在太過即過了這麼多年都仍然即係 cover 緊呢件事噶嘛、，cover up 緊噶嘛，而家冇可能話俾大家聽有 UFO 或者咩 太 stupid 啦，已經即係呃咗佢哋群眾50多年喎， 係啊，50多年啱。 同埋佢哋話咗一樣嘢就係嗰陣時，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啱啱美國就贏咗呢一個第二次世界大戰嘅戰爭啦，咁、就唔想因為發現到有 UFO 俾即係地球覺得佢唔係一個 super power，、因為有第二啲外星嘅 intelligence。話點解有外星 intelligence 咧？係因為我哋喺太陽系啦，但係宇宙係有其他嘅太陽系，有啲太陽系嗰個生命佢哋嗰個進化咧，而係雙倍，唔係更加快，係已經係佢嘅時間進化咧，係早我哋兩倍。即係佢哋已經進化到我哋今日咧， 所以我哋就係好低等啦。 我哋唔係低等，我哋係進化緊，我哋係進化緊，我哋其中一種進化緊嘅民族，但係佢哋嗰個太陽系喺。上年開始，我哋嗰個喺今年開始進化，即係佢哋係先，所以佢哋有個科技去跳出佢哋嘅太陽係先過我哋。 哇！而家你都已經變咗專家啦， 淨係誇到我哋，淨睇到淨我睇咗三次大佬，我淨寫曬㗎， 非常之 即係所以我自己覺得咧，即係一個宇宙嗰啲定，即係一個就係每一個太陽系裏面其實。都可能有一個地球，就係睇下邊一種人咧係進化得最快，係一個 race 嚟嘅。你喺你睇下你睇下你喺咪未用完呢個地球嘅能源之前，可以諗到一個方法係唔需要再傷害自己嘅即係星球， 可以用去第二度。 係啦，可以用呢個宇宙嘅恆久能源咁樣。哇！直情係好好睇，我覺得啦嚇，我唔知阿雲海。總之裏面有啲嘢你會中意睇嘅，即係譬如佢喺個華盛頓 Washington White House 嗰度咧，上面嗰啲 UFO 係有 formation 嘅，即係淨係一組組係定咗炮俾你影相，話俾你聽，我哋而家到咗。但係佢哋係同我哋一樣樣嘅啫，但係亦都係有嚇，亦都又係有好多咧係一啲細眼啊，三尺幾嘅樣子，即 係human來嗰啲啦。 嚇，我覺得我點解我信佢講呢樣嘢咧？因為譬如我哋而家自己地球，你話俾埃塞俄比亞啲人聽，我哋每個城市人差唔多有電話嘅，喂，佢都覺得已經係哇，冇搞錯，黐線嘅呢啲，係咪先？哇，咁先進嘅已經。喂，但係喺另外一個宇宙嘅另外一個，佢哋嘅太陽係可能佢哋用緊嘅嘢，我哋三千年後都用㗎啦。不過我哋而家俾人睇，我哋就覺得哇， 我哋係落後 曬，即係圓形嘅冇噴射器嘅，你嗰啲機點解咁樣？哇，真係好值得睇，即係10蚊，我覺得有咁多 information， 呢個係 幾興奮， 係啊， 呢個係不過兩隻碟啫，兩隻碟啫，哇，真係實在係太好睇。 但我信你講嗰啲嘢，我完全 我都信嘅，我真係信㗎。 咪因為你諗下，而家就算地球咧，你講得好啱啊，即係佢裏邊講話，如果發現咗原子彈，發明咗原子彈之後咧，咁引咗其他嘅外星文明落到嚟睇我哋，其實真係啱，因為就算而家我哋嗰啲核武咧，其實我哋真係一個 傷害緊自己， 傷害佢係落緊嚟話俾你聽呢樣嘢。 我哋一個自衞得好緊要嘅族群嚟， 係你哋嗰度先至有細菌嘅啫，喺佢哋嗰度係冇細菌，佢哋可以 travel 時空咧，係用心靈感嘅。 但係最大問題都係錢咯，我覺得。 冇錯啦，咁就係蠢就蠢在 度咯。好似我哋每個國家嘅收入都係軍費最勁噶嘛，咁、你話點？係 一個叫隱瞞嘅策略咯，即係以嗰個 VCD 嘅 講嘅呢個世界。 但係佢都揭露咗俾你聽啦，如果$50就已經知道底。 佢嗰、那個佢嗰個記載咗咧，有個 report 咧係寫艾森豪總統同呢個外星人有一個秘密嘅會議嘅、而佢係講咗俾個外星人聽，即係嗰個 capture 咗嗰個咧墜毀嚟到地球嗰個咧，即係唔係佢上去捉啦，係佢自己墜毀。 落到嚟 啦，佢话俾佢听，佢话地球人而家未 ready 去接受有你哋嘅存在嘅， 我都觉得系完全 都大已经过咗咁多年啦，吓啲 VCD 啊，啲即系 DVD 啊，啲带啊，全部人都讲过晒，啲书啊、杂志啊、电影， 但系佢影嗰啲，佢影嗰啲UFO 咧，哇，你系要 rewind 再睇多次，跟住哇。再畫畫， 得啦， 再睇一炮。 嗱，我哋等快啲啦，我哋個 video show 啦，嗱，十一月。 唔係等佢就冇得睇呢個 video， 嗰個就睇雲。 唔係，即係贏咗嗰個嚇，十一月嘅29日啦嚇。 仲有古代文明啊，雲海呢度講。金字塔係一個外星飛碟嚟到recharge 佢哋嘅飛碟嘅一個儀器嚟嘅，因為佢哋嗰個金字塔嘅頂咧就係聚集呢個能量嘅。尖点亦都系呢个地球嘅 surface 嘅最高点喺当时，整嗰时啊，成个地球系突然间有一座嘢尖出嚟，系一个 charger 嚟嘅，哇！ 当时最高嘅地方 系。 今日我哋都学咗唔少嘢、 我睇呢个，我觉得$10系即系$50啦，系个 knowledge 系 太抵啦， 无价。 We'll start flowing out like endless rain into a paper cup. They slither wildly as they slip away across the universe. Pools of sorrow, waves of joy are drifting through my opened mind, possessing and caressing me. Jackaroo.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Images of broken life which dance before me like a million.They call me on and on across the universe. Haunt me under like a restless wind inside a letterbox. They tumble blindly as they make their way across the universe. Jackaroo Across the Universe， 佢哋系 Beatles。 八岁已经开始表演，由一位普通吉他手变成乐坛巨星。1976年，凭住《This Masquerade》夺得 Grammy Awards Record of the Year， 之后多次得到多个不同音乐类型奖项，无论 Pop、Jazz、R&B、Rock， 每一次都会带俾乐迷新惊喜。11月18号 ，George Benson 与香港观众一次难得聚会。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有机会得到意外惊喜。 黑色星期日， 当你即系可以用一个时间咧，即系整时间 咧。你仲喺度回味啊？ 佢哋咧，即系我好想研究佢哋嗰啲，即系我好欣赏呢啲人咯。即系佢哋嘥佢哋嘅一生时间咧，系做一样嘢，可能全世界都会觉得佢系怪人，即系觉得癫嗰啲。你已經去得好太遠啦、你已經去得太遠，即係講，即係因為好多人唔明白佢個心。 但你明白？ 我唔係明白，我又欣賞佢點可以處於一個咁孤獨嘅狀態之下。 即係你講研究 UFO 係啊，即係唔係研究 UFO， 即係研究嗰啲點樣去發明改變嗰支鐵嘅粒子嗰、 哦 okay, 個人。 Okay, okay, 喂，直至到佢 prove 到出嚟，你大家都會覺得佢係啊呢、這個人傻嘅。 但係政府唔鼓勵嗰啲人咯。 係啊，唔鼓勵。 講真嘅， 佢哋當你整到個時間嘅時候咧，將你理論，即係你了解。到个时间是怎样结构咧？系佢哋嘅岁数是800岁嘅，佢哋即系冇疾病，冇生老病死。譬如一行咗前五秒，咁我哋教翻五秒后。 哇！真系世界大乱啊！ 系啊，咁同埋你可以长生不老，你可以永远维持25岁。 Good， 我话咁样 OK 喎。 喂，但系好多有啲听众问你个 VCD 系叫咩名吓？ 讲唔到俾你听啦，你有兴趣嘅你会揾到噶啦。明唔明白？ 我都想帮你，不过我都帮你唔到。 系啊。 喂，头先咧，你讲到呢样嘢嘅时候咧，我哋开讨论呢个吓、国家元首嘅， 其 实 我系嘅。头先如果你有听清楚我讲嘅说话咧，你就会知道呢个碟系叫咩名。其实头先讲咗，我唔会再讲噶啦。 大家上网听翻啦。 唔想啊，冇，我唔系咁好人啊。彭胜噶，彭胜讲， 上网听翻咯，咪系咯。好啦，咁今晚咧，我哋入正题啦，已经系到12:05嗰啲啦，要交翻俾阿云海。今日有一个元首嗰啲咁样嘅机密档案，点解？你会知道嘅咧， 其实我要将成件事咧来龙去脉咧，就唔系讲紧我点知啊， 系你点样得到？ 点样有嘅咧？即系 我哋讲呢本嘢点解要出现先啦、啊？咁因为咧，有幸嘅就系我哋，其实我觉得我哋 有幸 系，我觉得我哋呢一代其实好幸福嘅、啊，因为咧我哋七八十年代咁啊经历咗好多嘢，去到90年代突然间变得好快啦、去到而家过咗新嘅千禧年啦。其实咧呢份报告出嚟嘅原因咧，系、因为突然间苏联瓦解咗之后咧。整個東西方突然間冷戰結束了，咁之後咧開始啲人就反思翻嗰幾十年嘅研究報告，甚至反思翻好多喺蘇聯自己做嘅 UFO 調查啦、美國自己做嘅 UFO 調查啦，發現咦根本就唔係對方嘅偵察機啊，唔係對方嘅一啲嘅高科技，而係根本互相喺度研究緊一啲佢哋完全唔明嘅嘢。咁於是乎 大家都唔明嘅嘢， 大家都唔明嘅嘢。咁於是乎咧，喺主要係美國啦，而家暫時咁有3個大型嘅 UFO 嘅組織，咁兩個係屬於民間嘅，一個咧係屬於我咁樣講啦，我咁樣講係佢半 後實質啦，而家 半個政府咁樣， 唔係或者係親政府啲嘅一個 UFO， 即係如果要隱瞞，佢哋會幫手嗰啲， 或者佢唔會咁。明顯嘅嚇，咁啊三個嘅組織嘅元首咧，即係嗰三個，即係喺美國裏邊嘅三個組織嘅阿 head 咧，就做咗一個大型嘅報告。咁、那個報告亦都係佢自己簽曬埋名啦，做曬所有嘅 research， 仲要喺個成分嘅報告裏邊之前咧，就講埋點解要做呢份報告啦，同埋 list 咗好多美國同埋喺全球一啲嘅政要或者係太空人。講嘅一啲關於外星文明嘅説話，咁包括即係當然有啲總統講嘅説話有講到啦，咁嗰啲其實好多人都聽過唔講啦，但係有一個係我覺得佢至今我都幾欣賞嘅，就係一個叫做 Gordon Cooper 嘅一個太空人啦，咁佢係美國嘅太空人嚟嘅，佢上過去太空幾次，咁但係咧佢係唯一夠膽每一次都走出嚟同人講，呢個世界係有外星人冇錯，佢甚至每一次都講如果你話呢個外星文明有冇嚟過地球咧，佢話一定有，佢係一個即係咁肯講嘢， 即 係 敢作敢為 嘅。喺呢幾千年嚟都有，不過係最近越嚟越多。 係，即係佢意思，因為好多太空人係否認噶嘛，同埋太空總署不斷否認噶嘛，但係佢係企出嚟話有嘅，甚至佢喺呢個上年嘅 等你諗翻哥倫比亞電視台，咁、 嗯、 做上年做咗一個係冇錯，上年做咗一個網上嘅訪問嘅、 嗯嗯， 就係、是、訪問阿 Gordon Cooper 嘅。咁當時就好多人去問佢，佢話：你相唔相信其實而家地球喺我哋人類之間已經係有外星人係住緊同我哋一齊咧？ 我相信嘅呢、這個都。 咁佢淨係打佢一定有啦。咁一句嘅。 因為外星人同我哋係一樣嘅。咁嘅 樣， 即係地球人嗰啲太空人上到去月球， 嗯， 佢都係演外星人 啦，係啦，冇錯， 已經喺月球嚟講，啱唔啱啊，彭姐？ 你個 definition 要下面有一個星字先得， 你諗到點咧？係 要個註解先得嘅， 係咪先？即係喺嗰個方面睇落嚟，你已經係一個外星人嚟啦。 即係佢嘅角度咯，係。咁於是乎咧，就成份 report 咧就出咗啦。咁成 report 咧就係由最初點解即係正正式式有飛碟外星人嗰、那個啟發點開始講，講到九十年代初，咁咧就每一個佢哋分析過，同埋一啲佢搜集出嚟嘅一啲嘅可能最硬嘅證據啦，咁樣就抌曬出嚟，所有個 report 所有嘅資料成分咧，就經唔同嘅人物咧，就 送到去佢哋嘅， 送到去全世界每一個政要。 咁呢一個日子係幾時啊？即係呢一份 report 去到其他政要 年開始， 其實已經即係喺呢七年裏面 係啦，冇錯啦，不斷有㗎啦、 啊。 即係當然啦，即係可能有先後次序，但係當然我相信有啲可能係同美國比較唔啱雅嘅，例如 for example 伊拉克嘅候選人就一定冇噶啦。 你就係親美嘅， 點解你會有咧？ 所以你就有啦。 我冇話我有啊，嗱你唔好，你哋唔好遮住我呢樣嘢先啦。咁咧就係因為咧個問題係呢份報告咧，其實我知道咧喺我哋嚇、我哋好偉大嘅中國大陸裏邊咧， 賤咗俾你。 唔係，千祈唔好咁講。咁佢咧就已經我深信我哋嘅國家元首都有一份嘅，因為我亦都知道邊一個拎俾佢。咁、所以 邊一個？ 唔係呢個唔得噶，你快啲點咁跟住咧？ 咁個問題就係，所以呢一份報告咧、就係我哋中國真確嘅，亦都喺絕大部分嘅西方國家啦，東南亞所有國家，我哋嘅國家元首都有一份。 我就想話，你話俾啲收音機旁邊聽嘅人聽，呢份報告係真係 exactly 佢哋攞嗰份係咪？ 你講緊我而家睇到嗰份， 而家睇到嗰份係咪 exactly 係佢哋睇到？ 我曾經睇到嗰份咧，係 你 我只可以咁講嘅。 咁你喺咩情況底下睇到 嘅？你冇話俾你帶上嚟啊嘛？ 我冇。 哇！ 我唔會。 等你行出去，我唔可以黐近你喎。 唔係，咁我其實 你點解會睇到嘅？ 咁我第一次睇到係 佢用佢對眼親眼睇， 親眼睇到一頁頁咁睇咯。 咁喺邊度啫？ 喂，咁嗰個 你唔好 佢唔 係女人嘅角度咧，就要知道。 O K， 八卦咗嗰樣啦。我第一次見到咧，我喺北京見到嘅。 北京見到。 O K， 之後咁啊。 然之後突然間 帶 一個影機， 咪總之睇好多啦咁樣啦。咁之後咧，所以而家咧就想講俾大家，就先講俾大家聽，其實。佢哋要講出嚟咁多嘅證據咧，就要證明俾大家，因為已經冷戰結束咗啦，即係希望全球每一個國家嘅元首級嘅人咧，要正視呢啲 UFO 出現嘅個案咧，究竟係可唔可以繼續研究，同埋佢哋要俾佢哋相信呢個世界係 有 UFO， 同埋可能呢啲係嚟自外星嘅一啲文明，而希望所有嘅政府咧係正視嘅。 好啦，咁啊講咗咁多 intro 嗰啲，而家大家用我要即刻飛入去。 飛入去。 咁究竟咩證據？ 嗱，有啲乜 嘢證據？ 我哋分咗四個禮拜去講啦，咁我哋慢慢有排講嘅。咁咧，第一個證，即係第一個佢哋 list 出嚟嘅 point 咧，就係由佢開始講美國。嗰三個嘅 UFO 目擊嘅高峰潮開始講起嘅，咁、當然咧，即係第一個個案咧就必定要講嘅，就係、 是、 必定係嗱、你講羅茲威爾咧，嗱、呢個就係一個好有趣、好有值得討論嘅地方，就係、是、咧，成、份 report 裏邊咧係冇一個羅茲威爾嘅個案㗎， 嚇 係啦， 但呢個係反而係世界聞名嘅個案嚟嘅， 嗱，因為咁樣。羅茲威爾呢個個案咧，其實係一個極度敏感嘅個案，因為點解咧？ 佢極度講大話。 因為當中實在放得太多煙幕啦，即係呢件事上面 太多 cover 啦， 太多啦，多到咧，因為有即係如果有機會可以揾一集講羅茲威爾， 同埋佢哋係出於自私嘅心態嚟 cover up 噶嘛，我哋要立曬 technology。 或者係當時其實喺New Mexico 嗰度發生太多事啦、即係你喺羅茲威爾嗰只係其中一單咯。咁但係你即係我都有覺得好有趣嘅就係、是、你其實我同阿崔成嘅諗法都一樣嘅。當我睇到嗰份報告嘅時候，竟然成份係冇羅茲威爾嘅時候咧，我都打咗個突，係我都打咗個突，因為點解 好似即係喺佢哋當地，甚至佢哋研究嘅人員嚟講，可能當呢件事係有斟酌餘地啊，應該可以咁講啦。甚至可能佢哋覺得佢哋手上攞嘅 information 都唔係最實在嘅 information， 所以佢唔敢寫出嚟，即係佢費事誤導人啊嘛。 咁但係其實成個 report 裏面咧，係咪齋文字，因為有相嘅？ 絕大部分係文字，咁有一啲係 有冇 video 嘅？冇 video 嘅，冇 video。 佢要揾你幫手嘅 呢一 part 嘢， 係一本嘢嚟， 一本 report， 一個 report 嚟嘅，成本 report 嚟嘅。咁冇冇 video 嘅， 即係冇 CD-ROM 嘅 啦， 冇嘅，冇 CD-ROM。诶，或者可能而家佢会增加都唔定。 如果而家你整个 presentation， 喂，冇搞错，冇实物睇，起码都整两只飞嚟飞去啦。你要 Photoshop 咩都好啦，系嘛？ 唔系，可能佢要靠你啊呢啲。 佢要揾你啦，得噶啦， 揾阿彭 靖 好 啲啊，你拍 video 咁叻。 彭靖做 MC 咯。 喂，咁而家点样啊？而家佢嚟到美国，佢咩 case 啊？咁 唔系 三个咩？ 首先讲，其实佢第一个 point 就要讲翻当时点。其实一个就系个我哋而家沿用一样嘢，就叫飞碟呢个词咧，系源于当时美国第一个高峰潮啦。咁第一个高峰潮嚟自几时咧？就系、是、亦都系罗兹威尔发生嗰年嘅， 1947年。 咁但系冇提罗兹威尔呢件事啦。咁但系佢讲到呢个高峰潮咧，就系、是可以话喺当时嚟讲咧，成个点形容咧？即系喺嗰个暑假嘅期间咧，根本已经系可以话系突然间。由佢二次大戰結束之後兩年和平咗啦，到四七年嗰陣時，突然間好多目擊一啲外來太空嘅飛碟型嘅嘢，包括一啲碟狀嘅嘢，或者係啲發光嘅嘢咁樣。咁最經典而突然間係令到全球知道有所謂叫飛碟呢樣嘢嘅咧，就發生喺1947年嘅6月24日。 哇！ 六月二十四日，即系咧，比原即系嗱，讲明先，呢个报告系冇讲罗兹威尔噶，但系比我哋而家知道罗兹威尔嗰个 case 系早咗两个星期到嘅，一至两个星期到嘅，即系1947年6月24日。咁发生咗咩事咧？咁喺呢个6月24日嘅时候咧，就有一个嘅军机咧，就喺华盛顿州，即系我要。話俾人聽，有啲人誤會就係咧，華盛頓唔係華盛頓，一定係華盛頓 D.C. 嘅。其實佢講緊就係華盛頓州，即係喺美國西北邊最角落頭嗰邊嗰個州份啦。咁當時其實有個嘅軍機咧，就喺嗰度飛行嘅時候咧，就墜毀咗嘅。講墜毀咋嚇？雖然係講墜毀咋，因為到而家都冇正式式嘅報告話佢係咪真係墜毀咗，因為當時佢係 missing。突然失蹤嘅，突然失蹤，咁因為當時冇一個概念，可能同 UFO 有關噶嘛，咁就當時嘅所謂嘅海軍啦， 點調查佢哋個發現？ 唔係，就係講咧，就係要希望多啲人去搜索，希望可以揾到嗰架嘅軍機，因為唔知道去咗邊咁樣。咁當時有一個咧，就係、是、一啲私人公司嘅一啲飛機員啦，我咁講啦，咁就叫做 Kenneth Arnold 嘅，咁我叫 Kenneth 啦嚇。咁佢當時就知道咗呢間 case 咧，其實佢咧就想去尋找呢個嘅軍機嘅殘骸，因為佢心目中咧就可能諗住佢都喺附近嘅山頭咧就墜毀咗咁樣，即係佢冇諗過其他任何嘢啦。咁啊，當時佢就喺呢個嘅華盛頓州嘅西北邊開始起飛，就去揾嗰架嘅軍機。咁一路飛一路飛嘅時候咧，佢完全係一路沿住一個叫做 Mountain Rainier 嘅一個山啦，咁就一路飛，咁一路去，即係因為佢一個。一個座位嘅小型飛機嚟嘅啫， 一 路係啦，冇錯，咁啊單引擎咁樣去飛上去嘅。咁一路睇嘅時候咧，就一路望住山谷咁樣啦，一路睇下會唔會有啲殘骸啊，等等等等咁樣。咁亦都有好多通訊啊，同啲樓下啲人啊咁樣傾。咁就喺飛到一段時間嘅時候咧，佢就因為嗰陣時嘅佢即係同你上次喺飛機度望到嗰陽光嘅方向好似，咁好多陽光咁樣啦。但係咧佢就不斷咧好似即係嗰個窗嗰度咧啲反射。即係突然間啲反射，突然間啲反射咁樣，咁佢開頭就唔為意嘅，因為佢只係掛住望下邊嗰啲窗，即係下邊嗰啲山谷有冇飛機，冇留意嘢嘅。咁但係佢覺得，咦？點解好似越嚟越多反射嘅嘢嘅咧？咁佢就開始留意翻究竟啲反射嚟自邊度咧？咁樣，咁或者一望嘅時候咧，就發現咗原來咧喺佢附近一個都係佢飛過山頭啦嘅北面，就有一個係離開佢9500尺嘅一個地方咧，就一嚿嘢。由北边向南边咁样飞，佢开头望落去嘅时候咧，佢仲觉得自己系望紧一嚿好似喷射机咁嘅形态嘅嘢嘅。咁但系咧，佢开头谂紧，哦，可能亦都有一啲另外嘅搜索队喺嗰度，可能搜索紧呢架战机咁样。咁但系个下咧，一路飞紧嗰时候，佢觉得已经开始有啲唔妥，因为嗰、那个所谓佢认为开头系以为喷射机嘅嘢咧，就一路有啲阳光啊反射射到去佢个窗嗰度啦。但系嗰个反射咧系不断变形嘅， 即係個形狀係唔同嘅個反射。咁佢就開始覺得唔 哇，即係嗰啲佢又改變咗嗰啲咩分子嗰啲咩物質分子 係啦， 隨時嘅機可以 變咗形，係啦，冇錯，即係佢形容話，即係後來個形容啦，就係個機好似個機身係有少少變樣，之後就唔同嘅飛法又變樣，唔同飛法咁樣嘅。咁佢就搞低嗰個窗，因為佢嗰個窗係可以搞低嗰只啦，即係唔係封死嗰啲嚟嘅。咁佢就望清楚，即係睇下究竟嗰個遠處嗰個地方嗰個嘢係咩嚟嘅。咁佢就覺得，咦，嗰、那個物體係唔似呢個噴射機咯，因為佢覺得點解嗰個嘢第一可以變形先啦，第二就係嗰個速度咧，佢開頭即係計啊嘛，佢話咦點解呢個嘅我哋叫做 UFO 啦嚇，點解可以一路喺佢哋飛緊嗰個過程裏邊咧，佢由嗰個叫做 Mountain Rainier 啦，飛到叫做Mountain Adams 即係亞當斯嘅山，其實亞當斯山喺華盛頓州咧，其實到而家都為止咧都係非常之多嘅目擊個案嘅。咁就喺嗰個山頭飛到嗰個山頭再回程咁樣咧，係好快好快好快做到呢、這個 即係除咗即係磁場嗰啲之外，都好難會有 戰機又會咁快嘅，因為 嗱佢有啲飛咧係五倍音即係超音速喎，係 sound speed of sound 嘅五倍喎、 但係嗰陣時應該未有 因為咧外星嗰啲嘢， 因為你要大家記住一樣嘢就係咧， 曬啊！我同你講過， 唔係啊，我即係嗰個佢睇到啊嘛，即係佢阿彭晴未睇過個片，所以咧佢嗰個咧係咁樣，佢一秒嗰個 clip 裏邊咧，佢計佢嗰個， 即係佢講俾你聽嘅， 佢唔係講俾我聽，佢講俾啲觀眾聽啊，彭晴，佢嗰個 clip 咧，譬如由佢知道嗰個片係幾長啊嘛，幾長，佢再計嗰個飛碟喺中間飛嘅時候咧，佢計到嗰個 speed 係冇錯， 五倍光速，同埋佢哋嗰啲雷達都知道佢哋飛咁快， 唔係，但當時雷達就冇 check 唔到 呢樣嘢嘅，但係即係一路去到嘅時候咧，其實佢喺度睇嗰樣嘢，咁呢、這個Kenneth 其實佢好專業啊，因為佢係搜尋隊嗰啲商業搜尋隊嚟嘅。他就一想那個是什麼來的呢這樣，但他當時也沒有一個概念是 UFO 或者是概念是外星這樣，那他就手上有幾個錶的，那他就計 計 時，因為彈來彈去的速度， 是的，他就計如果那個山飛到那個山，因為 他是屬於地形的嘛，就那個山和那個山是離開多少公里呢，而他的速度是這樣飛法，那當時他計出來呢就是嗰架嘢，即係當然你諗下嗰個 UFO， 可能當時佢並唔係好快咁飛嘅啫，可能只係 普通速度， 就係飛到咧係大概係2700公里每小時嘅時速咁樣飛法。咁但係當時嚇1947年嘅時代咧，全世界最快嘅軍機飛嘅速度咧，都只不過係1000公里每小時。 光浪漫的让人心慌，其实原来没有这样，只是也有一点亮，爱忽然难舍难放，弯弯月亮在天上，看我们爱的痴狂，什么誓言都不要讲，我都吻在你肩膀，爱很亲密两茫茫，我没有想象坚强，初一十五的月亮天天变得不一样，原来所谓地久天长也只是误会一场，那首歌我慢慢唱，我爱你 系桃子今年个做月亮代表谁的心？ 由1995年开始， 全球每一个国家元首都会收到一份 UFO 档案报告， 目的系想各位元首知道知道 UFO 系存在嘅。 我哋一年四星期会披露元首级 UFO 报告，会讲述美国三次 UFO 高峰潮，同埋巴西政府军队目击 UFO 嘅秘密档案。逢星期一晚，香港电台第二台。夜妈妈与夜爸爸， 彭程、曾仕贤、云海， 黑色星期日。 12:46，继续夜妈妈与夜爸爸。今晚我哋咧揭开一啲咧好绝密嘅，亦都 系 好秘密嘅， 非常绝密啊！ 唔绝密，唔绝密。 相信大家都从未听过啦，应该 喺 大气电波。 我都好我都好想帮啲听众咧，即系想揭开究竟点解 揭开 佢哋 面纱， 唔系揭开啊，云海点解会得到呢一个嘅？ 其实云海系 云海都讲咗俾我听噶啦，不过 其实云海 讲得 吓，喺你嗰日攞车之后咧佢揭起咗佢颈部嗰啲头发， 我落车之后，佢已经翻咗屋企啦。 佢揭起咗佢颈后嘅头发， 我俾你见到晶片系嘛？佢就系上个礼拜话揭起咗。 佢嗰个星球，佢嗰个星球系用 barcode 嘅，唔系用晶片。 所以我唔可以去嗰啲 摸落去，摸落去 咪就 do 系啦，有一个四方形长形嘅特条喺度嘅。 等我摸下先，哇！咦，哇系。 唔系因为佢话啊嘛，佢过嗰啲即系机场嗰啲 metal detector 咧， 一定响。 我 系 除晒所有嘢， 除晒衫噶。 唔系除晒衫，系 所有嘢除晒，行过去都嘟嘟嘟， 犀利！佢哋巴曲系 唔系我都唔知道。如果我真系俾人捉个整嗰啲证件，又大镬。 如果真系磁性咧，你话我下一个文明会唔会系一个磁力文明咧？咩都系用磁力嘅， 会唔会云海？ 我怀疑其实我哋上一个文明系磁力 文明， 真嘅。因为而家有个 theory 就话，点解以前啲巨石可以咁容易俾人即系上一即系上一个文明系冇金属嗰啲仪器噶嘛？嗰啲巨石系一嚿嚿可以砌噶嘛？咁但係 吸佢上去嘅， 即係用磁力嘅原理啦。因為、因為其實喺上次你去 Florida 嗰陣時候，我冇同你講嘅。Florida 其實有個嘅堡壘咧， 點解你唔早啲講？ 我想你去第二次啊。 唔係，咁我冇理由，你明明要 你咪想你個面裏上面有多幾條死嘅唔喐唔 function 嘅肌肉，多幾粒走粒？ 唔係，咁嗰度有個嘅巨型嗰啲岩石嘅堡壘咧，就係當時有一個人。唔肯讲俾人听系点样整咧，而系佢可以一嚿嚿石自己一紧搬砌完成个堡垒嘅。而呢个堡垒咧，而家喺佛罗里达嘅，喺迈阿密。 真事、啊， 真事，而家去参观嘅。 真事， 真事。咁、哦、啲人就怀疑，其实佢系 真系多谢晒你，而家先讲。 你下次再去咯， 系啦系， 咪继续讲翻呢个 UFO。 佢都俾咗啲 UFO 嗰啲带你。 系，我下次一定讲俾你。 咁佢又送咗本 Crop Circle 啲书俾你， 但系交换礼物。 佢系嗰啲。你敬我一尺是礼尚往来嗰啲， 唔系咁样讲埋啦。 系咁点啊？嗰、那个 咁嗰、那个吓嗰、那个 Kenneth 咧就见到嗰咁嘅嘢啦。咁佢就即系计咗个速度系咁快，咁佢就开始觉得咦唔系，即系有啲唔妥。咁佢就即系继续向嗰个物体飞近咧，就想望清楚嗰个物体。咁佢望得好清楚，咁佢就见到一个咧，即系外表系一个似一个碟形嘅嘢啦。咁、但系咧嗱，记住呢、這个碟形嘅嘢咧，后来佢系澄清翻，佢唔系真系形容系叫做 fine saucer 嘅，即系因为后来呢件事系当日俾记者知道晒之后咧，咁啊全美国包括嗰阵时 New York Times 等等咧，就用一大标题写住，即系喺华盛顿州发现咗呢个 fine saucer。咁之后飞碟呢个字咧，就 系 嗰度 start 嘅，开始嘅吓。咁當時阿 Kenneth 咧就係睇到嗰架嘢咧，就一個金屬物質表層啦嚇，未必係金屬嚟嘅，因為我哋見到係反光嘅金屬物質表層啦。咁一路喺度平滑嘅，但係個底係扁扁地，上面係拱起少少咁樣嘅。咁如果以佢畫出嚟嗰個圖咧，你會見到係似一個我哋形容，即係我眼中形容一個金屬嘅鹹煎餅， 冇推進器， 冇推進器，冇任何嘢，冇煙噴，冇任何嘢嘅。咁咧，仲有 咯，哇，冇 煙 噴， 冇煙 噴，幾環保， 係啊，同埋佢有少少， 佢哋真係諗曬呢啲嘢，因為用緊呢啲，佢話根本咩， 你都話真空可以攞 真空 係 咯，佢所以能量係佢根本你。就咁會用曬能量嘅啫，就唔會噴啲死氣出嚟咁樣。 啱啱， 哇！佢哋 啲環保工作做得好好、啊。 即係佢哋一早已經 master 咗呢一個科技咯，呢個技術。 但我哋係污染民族咯。 但我哋係遲出世啊嘛，大佬。 係。 系慢慢再嚟，系 嘛？呢个仲要讲佢落嚟咧，交换一样嘢嘅。 咩交换？ 佢话因为佢哋咧，所有嘢太先进咧，已经变 automation 噶啦，所有嘢系自动跑晒，唔会再有人系做嘢嘅。 咁佢需要啲咩啊？ 原来佢话因为佢哋进化嘅时候咧，佢哋拣咗科技，冇拣到感情。 哦， 佢哋感情咧，佢话因为佢哋发现地球人系仲有喜怒哀乐，系仲有感情， 所以佢觉得好宝贵。 同埋我哋系感情用事 嘅，感情用事系啦，中意炸佢自己自身残杀嘅一班嚟嘅、嗯， 所以觉得好得意。 佢、就落嚟想攞我哋交换我哋嘅 DNA， 所以你谂下地球人点解无端端会知道咗 DNA 咧？呢樣嘢 外星人你唔好攞感情啊，冇用。 係咪會？ 因為其實我覺得點解佢哋攞感情，即係要攞感情咧？因為佢哋對於每一嚇，佢話當你喺宇宙生存，當你冇咗感覺咧，係冇意思嘅生存。因為譬如你揸架保時捷，你第一日你買你就覺得哇 好正， 第一年你唔會有咁嘅感覺啦、嗯。即係你再揸得十年保時捷嘅時候，你覺得保時捷都係一架車啫，即係你已經唔會笑啦，係咪望住架保時捷？即係佢哋已經係去咗更加遠嘅進化， 完全冇 feeling。所以佢如果你遇到一班係根本想炸呢個地球嘅，佢冇感受根本，係咪慘啊？唔係啊，即係好平常啫。 但我因為攞感情之後會後悔，佢始終有一日都會攞嚟交換。 即係啲科技得曬我哋趕上啫， 有可能㗎。係 啊，我唔要啦。 因為佢哋 DNA 嘅 DNA， 即係其實嚟偷我哋啲 DNA， 唔係交換，佢就俾科技美國， 佢就係俾美國。 因为佢坠毁喺美国俾佢 capture 咗嘛，咁佢喺佢哋个国喺佢哋嘅世界， 但美国未标俾我哋嘅， 唔系喺佢哋嘅世界系冇国家噶嘛，即系佢唔知道你系。 不、你讲得啱，点解会喺美国度即系坠毁咧？其实有个 theory 嘅，即系头先你咪讲咗个 point。 地理上环境啊？ 唔系，头先你咪讲咗个 point 个原子弹嘅问题嘅、嗯。其实原子弹嗰个试爆嘅第一个试爆嘅地方咧， 嗰、那个 mushroom 系啦，就系、是、喺 New Mexico。 嗯， 吓咁佢坠毁嘅地方就系 New Mexico。 嗯， 吓咁即系。如果佢真係嚟睇發生乜事嘅話咧，咁 佢就嚟， 佢係嚟摸住你，你唔好再整啦呢啲嘢。 咁佢幾時嚟攞啲人類嘅感情 DNA 啊？ 攞咗噶啦， 攞咗噶啦， 已經 deliver 咗。 即係我哋啲感情會慢慢淡。 唔係，係佢哋唔係你哋繼續會，即係我哋會繼續。 我哋俾人攞咗啦，我變咗佢哋喎！突然間，你攞咗外星人，你攞咗我哋啲人類， 你就攞咗外星人，你就直情成個外星人瞓喺你屋企。你就 Area 51香港、 ，Jason 已經講出個底牌啦， 即係我嘅晶片已經喺我大髀嗰度啦，唔係即 就係你上次做恒大， 我哋繼續會有呢樣嘢㗎，我哋繼續會有感情㗎嘛，但係佢攞我哋呢樣嘢擺佢哋嘅民族嗰度，等佢哋進化到有感情啊嘛， 但係佢哋到時啲處理唔到啲感情問題， 我諗下如果 佢要打電話嚟，啲星空奇遇鐵達尼， 你諗下如果我哋係變咗心靈感應嘅。一谂嗰个人，砰！我哋去咗佢屋企。Hello， 好惨啊！跟住你突然间见到个男朋友，吓、啊、你喺度、走，砰！去咗第二度，又变咗第二个空间。你好癫噶啦！呢个世界 咁就 可能 冇啦。 其 实冇。吓，其实都系冇。 费事发现咗咁多唔想， 所以唔可以公开咁解啊！ 所以世界会大乱啊！你今晚咧系接受到咧就 PG 加揸一张指引，你先听。我哋系听系查啦，咁啊继续阿云海呢一个黑色星期一嘅报告先。 系咁当时咧，即系佢留意到嗰个所谓咸煎饼咁嘅形状嘅 UFO 啦。咁其实佢讲到明咧，所谓嘅碟形嘅嘢咧，系当时佢同啲记者讲嘅时候咧，佢即系后来因为澄清嘅，即系佢八十年代同啲记者澄清呢句嘢咧，就 call 错咗佢嘅。佢话当时见到嗰个嘢咧，就似一个咧系。玩嗰啲 frisbee 啊， 即係好似掟回力 刀， 係 啦，飛唔係唔係即係唔係啊，唔係即係嗰啲， 哦嗰啲飛碟啊，海灘嗰啲飛碟啊， 飛出去嗰種嗰個形態咁樣飛法，係嗰種飛嘅方式，係咁樣飛碟法。而佢話，如果佢真係形容嗰個樣咧，就唔係一隻碟咁嘅形嘅，而有少少彎彎地喺後邊咧。佢覺得即係如果以而家佢畫 煎餅幾好啊呢、這個形容， 唔係佢鹹煎餅後邊就少少凹落去嘅，即係佢形容似一個咧係有少少似回力鏢。咁嘅形狀， 即係好似 boomerang 咁嘅作用嘅，飛翻轉頭嘅，但係就唔係，佢就係飛碟形，即係好似一個沙灘嗰啲形狀。 就唔係嗰啲嘅嚇，飛碟係嗰啲。 你睇下而家嗰只咩叫做隱形戰機， 係 碟形嘅成隻。 係冇錯冇錯， 係呢五十年先至咩誒，先至出現啫嘛，係得到係自從墜毀咗，即係嗰個碟就講啦，係嘛？就係墜毀咗先至嗰個係。平是碟形，有冇见到最新嗰架？ 你讲紧黑料嗰架，黑料嗰架其实都凹咗， 系嘛？唔系嗰个方形， 唔系嗰个方形啊， 系扁晒个。 你讲紧隐形嗰架， 隐形 嗰个隐形轰炸机， 轰炸机隐形轰炸机嗰个。嗱，云海我都话佢同 CIA 同埋 FBI 有啲 唔关事，但系嗰两架都凹咗噶啦。 有边架而家？ 而家最新系点样？ 而家最新 系成个透明。 我应该咁讲，而家最新凹咗嘅咧。 就是黑料，因为勾了它才会 show 出来是 啦，即是已经研究成功了。 最 in 的价呢， 最 in 的价呢，那我都不知 道。试射的那种是试飞 的。 我真的不知道，那我讲一些报告啦。 咁其实呢个报告里面有冇提及到1947年佢哋揾到嗰啲铁呢？ 冇， 即係可以变咗接埋佢棒嘅变返 成。冇提。即係包括所有罗斯威尔任何嘅嘢呢，喺呢个报告都冇㗎。 咁喺呢个报告里面有啲咩实料係讲到我哋见到一架 UFO？ 咁样话。 你要慢慢听我慢慢讲晒 先。好心急。 讲一单咋嘛。 唔係，你慢慢听我讲埋先。呢单都未讲完。咁当时呢落到嚟嘅时候呢，佢当然就要去到汇报返俾啲当地嘅人听啦，同埋啲记者啦，同埋佢要通知即係海岸巡逻队等等嘅人。咁原来喺同一日嘅佢目击到呢个 UFO 嘅情况之下呢，原来喺海岸线呢，即係佢哋喺华盛顿州嘅对住太平洋嗰边海岸线呢，其实呢有两边唔同嘅市民呢，就有一個地方咧，就係叫做Richland。咁咧，佢哋喺嗰度下晝兩點半嘅時候咧，就目擊到五至六架類似咁嘅金屬型嘅飛碟咧，就係向住呢個嘅山 Mountain Rainier 咧，就去嗰邊飛過去嘅，即係就等於呢個 Kenneth 去面對嗰、那個即係目擊嗰個地方嘅方向嚟。 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嘅。咁但係個問題係飛咗過去之後咧，當然啦，喺呢個 Kenneth 望到嗰、那個情況就係得架啦。咁喺海岸線目擊報告嗰度嗰扎咧就係有五六架嘅，咁之後咧呢啲 record 咧，甚至喺嗰個後來記者講嗰度咧係唔敢去講出嚟，因為唔知發生乜事，同埋亦都唔知道會唔會係引起恐慌，咁只係 call 咗 Kenneth 嗰單嘅 case 咧，開始就俾人知道咩叫做 find source， 就喺嗰陣時開始。咁呢單嘢之後咧就。即係大，即係可以話美國嘅政府咧就已經開始驚啦，因為 隱瞞啦，要開始 唔係，其實真嘅 成立小組啦， 冇錯，成立小組，因為淨係喺1947年嘅6月13號至7月15號期間呢一個月期間啊，喺美國政府部門收到嘅 UFO 報告咧係有832宗。 哇！ 咁之後咧，如果喺嗰一段時間係如果計全球，即係佢哋收到嘅情報，全球見到 UFO 嘅報告咧。嗰一個月啊，講緊1500宗。 點解嗰個月特別犀利嘅咧？ 冇人知道，真係冇人知道 嗰啲佢哋嘅國慶係咩？ 咁但係 即係佢哋可能放暑假，咁啲人去遊遊浮咁樣嗰啲。 但係當時咧，其實咧喺你知啦，即係後來咪過咗幾年之後咧，其實美國政府就肯定認定咗 UFO 係要值得研究，就開咗叫做 Project Blue Book 啦，即係 藍Blue Book 啦，係咁有12個咩 Majestic 有12個人。但係，身邊佢哋嘅權力又唔知點樣 好大咁樣嘅 ，overpower 咗總統嘅喎。即係而家其實啲總統係咪冇呢十二個人知得咁清楚咧？ 絕對係啦，即係甚至可以。 即係呢嗰陣時成立嘅十二個人，而家仲係佢哋。 唔係有啲已經 退役咗， 已經唔喺度嘅啦，已經瓜咗嘅啦。但係即係但係個問題係好多人都 believe 啦，即係就算係嗰陣時上年講過布殊嗰單嘢啦。即係小布殊都承認佢而家有個影子政府噶嘛，咁影子政府係上次講過係邊一個影差，仲唔再講啦？咁之後唔可以再講噶啦。咁之後咁啲人就話其實嗰班人可能就知道全盤嘅真相係咩，就係嗰班人反而知道咯，真真正正做緊總統嗰班人反而唔知咯。咁但係我想講翻，即係 Project Blue Book 其實之前咧就因為呢單嘢咧，其實就成立咗一個短暫存在嘅一個 project 嘅。嗰個 project 係咩？叫做 Project Sign。 Sign 即係同京兆嗰套戲嗰個名 係一樣 ，Project Sign。 咁呢個 Project Sign 咧，甚至係冇人知道佢存在過嘅。咁就係嗰陣時開始。 哇！諗翻啲戲啦，諗翻啲戲咧，其實有好多戲裏邊嘅橋段 都係用翻， 係好呢啲真事嗰啲。 係啊，即係佢暗示，佢又唔想講到明咁樣。咁呢個 Project Sign 咧，就係1948年開始成立，有一 group 人。當時包括一個雷敦 Nathan General 啦，有好多嘅 UFO 專家啦，咁去研究呢啲 case。咁當中佢哋其實當時嗰一年嘅時間咧，得出一個可以好簡單嘅報告，因為佢都唔可以好實在地講啲乜嘢，就話肯定咗佢哋見到報告嗰啲人咧，並唔係佢哋想象中當時有啲人聲稱係啲幻象或者係可以神流啊呢啲嘢，全部都唔係呢啲嘢。佢哋表面上望到嗰塊嘢咧，係個表面係金屬性似金屬性嘅嘢嚟嘅。而係乜嘢咧？佢哋唔係而家我哋美國政府擁有嘅一啲科技，唔係嗰啲嘢添。之後咧，佢哋話咧，嗰啲物品喺飛嘅時候咧，就係有啲唔同嘅顏色係飛緊嘅。而每一個發出嚟，即係每一個飛行嘅UFO 咧，都係好多唔同嘅顏色係會發出，而令到啲人會見到。咁當時啲人開始就認真，而呢個高峰潮咧就1947年開始咗。 都係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啦，都係因為原子彈。吸引到呢啲， 其實係啊。 好，1點鐘新聞之後再繼續啊。